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可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恨一曲相聚笑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多少多么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在脸上哼一曲相聚笑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可把锄头在肩上，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 爱早变了梦里，可惜心里不知不觉已进退失据，到了这天总也没法刻意爱着谁，回望每一天共多少梦已笑，回望每一天剩多少还未了，怀念在过去，留恋在雨里，唏嘘的风吹，还是未爱够，还是未看透，已不舍的接有，从来未追过，从来未痛过，怎知得清楚，原来为了你，原来为了我，彼此找到心爱过的感觉。 当最美的青春完成涟漪，融进不息的江水里，当最美的夕阳化作战旗，映在不灭的火焰里。 谁能告诉我，是因为什么而有相思而生的勇气？人们都知道，是凭着什么 赢得九死一生的洗礼。 冷的天作热的雪，映上了千万里。 冷的铁锁，热的雪，就这样成为传奇。 冷的铁锁，热的雪，映上了千万里。 冷的铁锁，热的雪，就这样成为传奇。

中才有自由，才有九月九。难聚首，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。又是九月九，愁更愁，情更忧，回家的大锁始终在心头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满酒，饮尽这乡愁，醉倒在家门口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往后。 情痛苦终于一起，前梦今生都可